品八折后满199.40再满千赠60，化妆品满300赠50，会员再享10倍积分，还有精选品牌限时抢等精彩活动。崔薇上市6周年庆，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昨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下了中雨。由于降水及湿度大，能见度明显下降，这样的天气会使人体感觉不舒适。由于前期升温较快，突然的温度降低容易造成感冒，请市民朋友们多加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请到著名的旅行作者肖琼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南非。那在跟着他一起游玩之前呢，我先带着大家熟悉和了解一下南非。南非啊，它称为，其实简称是南非，它的全称叫南非共和国，地处南半球，它有一个外号叫彩虹之国。而且呢，它有3个首都，行政首都也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茨瓦纳，还有一个呢是立法首都，是议会所在地是开普敦，还有一个司法首都，也就是最高法院所在地就是布隆方丹。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提到非洲会认为啊，非洲都很穷啊，是怎么样，但是南非呢，它是非洲的第二大经济体，国民拥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经济相比于其他的非洲国家来说也是相对稳定的啊，而且南非的财经、法律、通讯、能源、交通业也都是比较发达的。这个呢，一会儿在肖雄老师的介绍当中也会提到，这个也有一些他的感受以及他家人的一些看法啊。那再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货币单位是叫兰特。那他们的货币单位和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呢？我刚才查了一下啊，今天的汇率是100南非兰特可兑换52.42元人民币啊，也就是说你花50块钱就可以换他们52块钱就能换他们100块钱的钱了。再来说一说他们的语言，那你到了南非以后只要会说英语就完全 OK 了啊，因为那里的人大部分都会说英语，而且英语也是他们的官方用语之一啊。当然虽然说口音有点问题，但是我估计他们听我们的口音也是怪怪的啊。再来说一说一些特产纪念品， 如果要说到特产纪念品的话，我们的有一位这个网友给大家推荐的是芦荟膏啊，价格也很便宜，大概是10美金一支啊。然后呢，至于还有另外一项特产也是非常有名的，叫钻石哈。我建议就不要去就是导游带去的地方买了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去之前会做一些功课，到了店里问店员，发现同样等级的钻石甚至在国内有一些店里啊都还要比那儿更便宜，那店员的解释会说什么标准不一样。那既然他这样说了，其实大家自然也不要再说什么了。但是个人觉得还是不要在这种旅游点买比较贵重的东西为好啊。那还有一点呢，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比如说治安的问题。这个呢是去南非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建议是尽量的跟团游，听导游的指挥，在该游览的地方游览，在该上车的地方上车，不要在不该下车的地方下车，不要单独行动啊，是最好的。好，再来说另外一个特别要注意关注的，就是他们那边的电源插座。因为很多朋友到了那儿以后，比如说到了一个地方旅游，会发现啊，自己的电子设备都插不了了，用不了了，充不了电啊，这个情况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跟大家提示一下，南非的插座有两种，一种是大的圆形三孔，一种是英式插座，所以建议带一个万能转换器。 Faces on the screen. Many black men on the road in Africa. I know thi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me.We trust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去了解南非啊。说一说交通吧啊，如果各位想要去租车的话，那介绍一下南非的公路四通八达，本地有条件的家庭一定会买车，甚至是人手一辆。但是南非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在南非没有车可能会是一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很多景区公共交通并不抵达，而且如果你坐公共交通的话，它几乎都是社会的底层，所以不建议选择公共交通作为游览南非的交通手段，因为公共交通不安全，并且会给旅行带来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那出租车的价格又比较贵，而且打车很不方便，需要电话预约，司机还经常不守时啊。在南非租车很方便，在机场就可以租车，并且直接提车，或者是提前在网上的代理公司预订车辆，然后在机场提车。在南非租车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需要有效期内的护照，第二个是有国际驾照，国际驾照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或者是把国内的驾照翻译成英文，通过当地的公证公司公证之后同样有效。第三个呢是国际通用的信用卡，填表的时候呢，租赁公司会根据你填写的行程时间扣取一定的预付款，再根据你还车的具体时间计算实际费用，不需要高额的押金。还车的时候呢，如果发生重大的问题，只要把钥匙交给收车人员就可以拿着行李离开了，事后的结算全部由租赁公司来进行负责。还有就是火车，南非的铁路交通是四通八达的，其中用于观光游览的蓝色列车和非洲之傲是舒适豪华型的，堪称铁轨上的豪华游轮啊。蓝色列车的开普敦到比勒陀利亚线路每月发车是3到4回，列车从8:30从这个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对开，第二天的中午12点抵达。那这条线路的票价也有淡旺季之分，旺季指的是9月1号到11月15号，而且几乎每年都会涨价。再来说一说非洲之傲列车，它这个线路就比较多了，有24小时到14天的不同行程，从南非国内线路到纵贯非洲的开普敦到开罗，跨国行程选择是比较多的，可以让你乘坐着世界上最豪华的列车纵览非洲的无敌美景，价格区间大概是在每人25,000到65,000元人民币左右啊。另外呢，非洲之傲还推出私人包车服务，可以为包车旅行的用户定制行程。南非其他普通铁路公共交通价格相对豪华列车就便宜很多了，但是安全性也是比较差的，鱼龙混杂的车站更是很危险，不适合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量现金的自由行的游客来乘坐。刚才说到了出租车，其实在南非打车啊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纠结在哪呢？一是价格比较贵啊，平均车价是10兰特每公里。二是南非司机大多不太认路啊，不过好在大部分车上都装着 GPS 啊。最可怕的是南非出租车基本上是没有招手就停的，而是都是通过打电话订车，而且南非人的时间观念也不是很好，一般约定好的时间晚个半小时来那是常有的事儿，所以有急事儿您最好别选择租车，别选择打出租车啊。那还有一种交通方式呢，就是轻轨。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周围的轻轨安全状况不佳，但是呢，乘坐轻铁从开普敦前往斯坦林布什、帕尔酒庄、西蒙镇等周边小镇基本上还是安全便捷的，但仍要注意不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天黑之后不要乘坐，要坐就是有其他乘客的车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包车。如果上面的出行方式你都不喜欢，那也可以选择包车出游，像开普敦、约翰内斯堡、比利陀利亚还有这个好望角，这些都有一些一日游包车的，一般都是1天8小时，超出时间要给超时费，根据车型不同价格也不一样，这种专门的司机是比较对路是比较熟的啊，对于各个景点也都很熟悉的当地人，所以能够尽量的减少就是被抢匪盯上的可能，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说完了内部交通，那我们来说一说外部交通，就是如何去到南非啊。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设有三个国际机场，另外呢，布隆方丹、金伯利、还有伊丽莎白港、东伦敦、以及阿平顿、乔治也有机场。其实当然这些机场是用于室内的，就是国内的交通啊。目前中国北京、上海和香港有直飞约翰内斯堡的航班，飞行时间大概在13到15个小时。约翰内斯堡到开普敦的飞行时间大约要两个小时，航班是比较密集的。好，接下来介绍几个去到南非你一定要去看的一些景点或者是玩法啊。首先一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在亚热带与野生企鹅合影。世界上可以看到野生企鹅的地方非常少，那来到南非就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开普敦市郊的西蒙镇，有一片海滩上生存着成百上千只野生企鹅。那这里的野生企鹅属于热带企鹅，比南极地企鹅要小很多，身高有30多厘米，十分可爱。那这些企鹅有的是在沙滩上啊摇摆漫步，有的是成群结队的在海岸这个岩石上晒太阳，还有两三只结伴啊到近海捕鱼冲浪。这些圆滚滚的小可爱一定会让你情不自禁的跟他们合影留念的。还有就是追着鲸鱼跑。开普敦沿岸呢是陆地观赏鲸鱼的绝佳地区，每年7到11月都是鲸鱼到这里繁衍后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从福尔斯湾到莫塞尔贝的海湾都能够在岸边观赏到鲸鱼出没，因此也称这段海岸为鲸海岸。开普敦附近的叫赫曼努斯小镇因为赏鲸而闻名，小镇沿海的悬崖是赏鲸的最佳地点，当地还有一位叫呼鲸者，会在沿岸的小路上就吹响那个叫海藻号啊，来通知游客鲸鱼的到来。为了能够多看一看这些大家伙的芳容，有时候需要沿着海岸追着他们跑，所以叫做追着鲸鱼跑。为什么介绍这两个景点啊？没有说那个很著名的什么上帝的餐桌是吧？桌山，主要是因为一会儿肖琼老师会介绍到这些地方，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啊。那跟大家说一说到南非的最佳旅行时间吧，9到11月是最佳的旅游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呢天气良好，气温适中，每天的平均温度在15到25度之间，并且是到草原观赏动物的好时节。南非也是四季分明，因为它地处南半球，季节与我们相反，南非北部与中非草原相连，属于热带草原气候，夏季比较多雨，冬季很少有雨。那南部沿海呢是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湿润。当然还有个小提示，就是南非夏季天气炎热，为了防止蚊虫叮咬，需要携带驱蚊的花露水或者是风油精啊。再来说一说穿衣指南吧，南非夏季比较炎热，穿短袖短裤就可以了，冬季比较温和，虽然不会很冷，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长袖 T 恤外呢还需要穿一件稍厚的外套。也有一个小提示，就是南非四季的紫外线照射都非常的强烈，而且如果你到户外活动比较多的话，需要携带防晒物品啊。我相信肯定是要到户外活动，因为到了南非如果不到户外活动的话，那你还去干嘛呢？好，当然我在这里呢只是简单的先跟大家带着大家了解了一下南非，那具体去到南非游玩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请出肖琼老师为大家做介绍。我是大帅，咱们广告之后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七大主题活动、四场高端论坛、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那今天早上我们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肖琼老师，你好肖老师。 大家好，我是肖琼。 哎，欢迎肖老师啊。这个肖老师最近新书又面世了啊，书名字叫做《蹲下来的世界：环游地球95天》。这本书讲的是写的是哪一部分的游记啊？您 啊，这个是讲的我们一家三口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去环球旅行的故事。 哦，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部分可能都跟大家介绍过的，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出现，对吧？ 对，是的。 哇，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尤其是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再去看一看书，因为那里边书里边会有很多更加精彩的图片内容，包括文字的技术可能会更加满足你的这种想象力啊。当然我们知道最近肖老师又去其他的地方游历了啊，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去什么地方的经历。 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下非洲的南非还有马达加斯加这两个国家。 我们知道南非啊，也听这个是充满野性的。马达加斯加，我感觉是在很多的那种动画片当中，一提到马达加斯加，那就感觉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充满着动物的一个国度。您的感受是这样的吗？ 确实是如此。因为马达加斯加它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狐猴，因为只有在那个国家才有这个动物，它是一种很可爱的一种濒危动物。主要是去那边看狐猴的。 哦，那这样今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个肖老师，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一次叫应该叫野性之旅吗？可以这么称呼吗？ 可以这么说。 是吗？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其实跟非洲真的是很有缘分。因为我第一次跟老公出国旅行就是去的非洲。然后后来又先后去了肯尼亚、埃及啊，像摩洛哥这些国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其实南非和马达加斯加在我2年前策划环球旅行的时候已经把他们列在名单上了。但是当时有人就劝我说，就是你不要老盯着非洲，然后你要不给那个美洲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听从了这个建议，然后就舍弃了这两个国家，后来去了秘鲁，后来第二年又去了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就是我承认那些地方其实都很好，但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就我后来开玩笑说，就好像你去相亲，然后对方就是一表人才、事业有成，但你就是喜欢那种一起长大那个傻小子，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我对非洲的感觉，所以说这一次我就又回来了。首先我以前其实出来玩会把那个攻略做得比较详尽，但是这次其实比较特殊，就是我走之前其实一点攻略都没有做，然后也没有订酒店。 这个不像你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来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基本上去一个地方之前你都已经做得非常详细的攻略安排。你这次为什么没有做？ 作， 就很特殊。一方面是因为走之前确实比较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我想尝试一下新的这种旅行方式，就是我觉得反正你既然也不可能计划和掌控所有的事情嘛，所以说偶尔可以说放手一下，就好像你听歌的时候点了一个那个随机播放键，就把选择权交出去，这样可能会有很多惊喜。 想来一场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那种感觉是吧？ 对，然后我们到南非第一站就是直飞到约翰内斯堡，然后在这儿停留了一天，其实没有说安排太多的行程，然后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不像非洲，因为就是因为我和我老公是很多次来到非洲，但是我们这次带着儿子一块儿来的嘛，但他是第一次去非洲，然后他这跟他想象中的非洲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大家觉得非洲会稍微原始啊落后一点，会有这种大概的印象，但是我们一下飞机在机场租了车，然后就开着车在约翰内斯堡市郊玩了一圈，然后又开到他附近的一个他的另外一个行政首都叫比勒陀利亚这个城市，然后一路上的风光就很像欧洲，而且尤其是很像爱尔兰，因为爱尔兰是我们之前一家三口一块去过的地方嘛，就觉得很明媚啊，整洁很富裕，然后再加上就是是左行嘛，它道路是左行，然后而且路牌上全部都是英文，然后就有一种走错地方的那种错觉。后来我们在那个约翰内斯堡市郊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有几个那个黑人兄弟就翻栏杆过来向我们招手，然后我顿时觉得这个有点非洲的感觉了，因为以前在非洲的话很多这种他是来给我们推销这种旅游纪念品的，但是后来走进了一看，人家不是的，人家是拿的是那个楼盘的广告，然后再仔细一看就是都是那种临海的豪宅，带着那个私家码头的那种， 在那边也已经这个向中国人开始推销了吗？ 对啊，然后一看那个价格完全买不起啊！ 啊，南非的房价很贵吗？ 不可能，他其实是豪宅那边他推销的是，然后我就开玩笑就问我老公说，如果说比如我们空降在那个机场外面，我就梦你说这就爱尔兰，你说能把你梦到什么时候？他想了想说至少能梦两天，当然我看到大象肯定就穿帮了 啊。这个就是当时下到就是到了南非以后的第一印象，觉得它很不南非。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南非很不一样。 对， 那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富人聚集区吗？还是怎么样子的？ 是南非其实这个国家整体来讲是比较发达的。就是约翰内斯堡确实它一个大城市，但其实它其他地方也都不错。 哦，你看我这个其实还是带着一点偏见的，感觉是不是就这一块儿很有钱？可能人家整个城市和国家都是比较发达的。 对，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二站就是去他的那个南非最大的国家公园，叫克鲁格国家公园。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公园的玩法。就是他首先就是你要去那边看的主要是看野生动物的，是去寻找野生动物，它的面积是很大的，然后你肯定为了看到更多的品种，所以一定要住到这个他公园的营地里面。然后他营地的话就会组织一些团，因为你可能自己不太有经验，你不知道哪里有动物啊，可以自驾去看，但是你可能找不到，但他就会有专业的人带你坐那种敞篷车，十几个人一起，然后他有那种日出团、日落团，还有夜间团，然后我们是为了看到更多的动物，就三个团都报了，然后对，然后日出团和日落团都是分别是3个小时，夜间团是2个小时。然后其实还没有等参加这些团的时候，就我们刚开车进到这国家公园，还没有到营地的时候，然后就我就跟那个我想说先热个身嘛，然后我就跟我儿子开玩笑说，我们就比赛说看谁先看到第一只动物，什么都行，什么鸡啊兔子什么的都可以的。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我刚进来2分钟，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把规则说清楚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车窗外面看到了一只犀牛。就不到10米的距离，然后我们俩同时都喊了一声，就停车。真的，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眼力，就特别大的庞然大物，你不可能错过。 但他会就是离着你那么近，你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保护环境下？ 他就是在路边的树丛下面站着。 那你们是在一个 我们在车里，我们是开 车 进去，对。 他的这辆车会让你有那种安全感吗？还是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其实还好，就是一辆普通的私家车，我们是在那边租的车嘛。但是其实还好，觉得感觉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脚油门就走了嘛。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一直我一路上都跟他自己说，说看到动物一定要淡定什么的，但是 看到犀牛学的还是不太淡定，说怎么不按顺序来，就好像是一打副本 boss 直接站在门口了，觉得特别太热情了。 对，好像是南非那边它是有五大动物是吧？ 对，非洲五霸 啊，非洲五霸啊，是犀牛是其中一， 对，是其中之一，然后另外还有大象、 狮子 猎豹，还有水牛。 哦， 然后就当天晚上我就参加他的那个日落团，然后当时那个导游就向导就给我们一直打预防针，就是说你不要期待太高，就有的时候呢就是出去三个小时什么都看不到，这很正常的，因为野生动物不是按照你的习惯来的。然后我们果然是开出去半个小时什么都没有，正在我们都开始已经就是垂头丧气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长颈鹿。然后从那以后就好像突然按了那种快进键一样，这动物就突然一波一波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就是像大象啊，大象一家人啊，还有什么狮子啊，白犀牛，甚至有一只黑犀牛，还是比较稍微珍惜一点的品种。 还有黑犀牛、啊、 对，黑犀牛，然后还有像河马、鳄鱼，然后羚羊、猴子、猎狗，就数不清的这种品种，还有甚至有什么那个真的有鸡啊、兔子啊，还有乌龟啊、小鸟啊，都看到了。 那都是肯定都是野鸡、野兔啊等等的这些。哎，那其实像这种的，就是说它有什么日出团和日落团？您刚才说的是吧？ 对。 还有什么团叫？ 还有个夜间团。 夜间团。 对。 它为什么会分这几种团呢？这是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是它看野生动物的时候，一般是不太会白天的时候去看，因为在这个时间比较热，然后动物呢也不太出来活动，基本上都躲在地方，不知道躲在哪儿睡觉啊。所以说它日出日落的时候这两个时间段天气比较凉快，所以看到动物的几率会比较大。夜间可能也是这样，因为夜间有时候看动物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而且很多夜间动物就是动物它可能是夜间动物。 对。 夜间活动的。好的。 然后就是短短反正两个小时基本上就非洲五霸就只剩下猎豹没有看到了，就全都看到了其他的。然后觉得然后到我们回城的时候，然后天已经黑了，然后我跟我儿子乐乐，我们是坐在那个前排，然后然后那个我老公和一个法国大叔他坐在车的后排。然后就因为有生物钟的关系，我们都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是车一下就突然停住了。然后我一看就是前面狮子在拦路，就是狮子直接就睡在了那个马路的中央，两只都是雄狮。 他直接睡在马路中央，那你们怎么办？你们这车怎么办？ 然后大家就是那个车灯嘛还是什么把他们吵醒了，其中有一只就用前爪把那个身体给撑起来，然后就看着我们。另外一只就索性就站起来了，就很慢的从车头走向车尾的方向，然后又找了一个比较阴暗的地方又接着睡了。 火 对，整个过程其实也就三分钟，相距也就不到两米，真的是不到两米，几乎觉得就那种伸手能摸到的那种距离，很近的。然后当时我儿子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他为啥不吃我们呢？然后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这个森林公园是应该很有名的一个森林公园了，它应该是常年会有人汽车来到这里。我觉得他们可能对这种会觉得这也是一种生物都已经熟悉了吧。 对，也应该是。因为我看他们明明就是感觉有点瘦骨嶙峋的样子，感觉看起来很饿的。而且我觉得他轻轻一窜就会上来，因为他那个车的栏杆它是开放型的，是那个栏杆也不是很高，没有车窗的，是就是整个是敞开的。 他没有车窗啊？ 没有。 那这不是如果他真跳上来的话有挡着的东西？ 没有，就有个栏杆嘛，但是我感觉好像他能跳上来的那种感觉。但是既然就是营地的专业人员认为没有问题，我觉得还是相信他们，可能确实是没有问题。当时那个我后来回到那个房间里后，我老公还跟我说当时那个法国大叔也问了他同样的一个问题，说他为啥不吃我们。然后我老公回答说，就是你睡得正香的时候看到一群巧克力对你照相，你估计也懒得搭理他们。 哎，你老公这个回答太棒了啊。那你刚才说了就是去找这个非洲五霸，你到最后只有豹子没看到是吧？那最后有看到吗？ 也没有，一到最后也没有看到豹子。但其实豹子在那里边很常见，我觉得这完全是运气问题。 然后就是第二天的日出团，我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看到的动物品种跟头一天差不多。然后就到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参加那个夜间团啊，当时是8点钟出发，然后当时我老公已经是因为生物钟已经睡死过去了，然后我就跟我儿子两个人去的。然后 你们经常把你老公扔下然后两个人去做 对，然后但是我儿子也是一上车就秒睡了、然后我就然后那个导游就给了我们两盏那个灯，大灯，然后让左边一盏右边一盏，然后去寻找这个动物，在车旁边一直打着这个灯、然后还是觉得运气比较好的，就是白天看到的动物我又看了一次夜间的版本。然后比较值得一提就是大象，就是一般我们看到动物吧，这个司机就会把车就是停在路边，还会熄火。因为本身我们夜间团的规则也是大家手机啊相机都是静音模式，也不可以说话，都是用耳语在交谈的，就怕打扰到这些动物，所以熄火也是为了不惊扰他们。只有说就是看到大象的时候，这个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对向的车道上，然后停下来让我们拍照，但没有熄火。然后大家就悄悄问他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了一句说我不信任他。 就是不，他觉得大象有可能会突然发飙，就是如果真的攻击过来的话，他是这个意思吗？不信任他， 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早上日出团也是同一个司机，他看到狮子什么的就贴着狮子轻轻开过去，也会熄火让我们拍照。然后游客都吓得往后躲，他还一直说不用怕，我们不会做危险的事情。那他现在看来，这个他既然这么说，这个大象的脾气一定很暴躁，就是可能大家就是他心情好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愉快的玩耍，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我们就一脚油门就要去逃命。 对对，而且好像是真的抵挡不住大象。 对。 好，这是您当时是就是去的第一天，就是先到了这个克鲁格公园是吧？ 对，我第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停留了一下，第二天就直接来到了克鲁格，然后在这里待了3天2夜。对，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些行程本身2天1夜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多留了一天也是为了比较保险，我说万一看不到动物什么的还可以有一个后备嘛。但实际上其实除了猎豹以外就都差不多看到了。 好，哎，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行程的时候，就你们做的一个规划是一个自驾行是吧？ 对， 自驾行，所以你们当时在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就你虽然说这一次也没有做太多的设计啊，就是是属于撞到哪就往哪走呢，还是说我提前还是脑海当中有一个路线的大概的方向的啊？ 我其实唯一说两个必须要去的地方就是克鲁格和开普敦，那其他的地方我提前是没有什么计划的。然后从克鲁格出来以后，我们就合计着怎么开到开普敦去，然后一搜还得挺远的，可能要直接开过去要将近20个小时。然后当时我老公就说要不就一边走一边停，这么慢慢开过去。我就问他说你想去什么地方啊，他其实就小时候可能玩过那个大航海时代还是什么游戏啊，看到有些港口比较有名，像德班港、伊丽莎白港，都是小时候听说过的，或者地理书上课本上都有， 游戏里有过的。 对，然后他就说那就去看一下吧。那我说好吧，直接就后来从那个克鲁格先开到了就是一个叫布莱德河峡谷的地方，看了一下大峡谷，然后直接往南开到德班，再到伊丽莎白港，然后就到那个花园大道，它比较有名的一段那个沿海的自驾线路，是从那个普利登堡湾一直到莫塞尔湾，这一段有点像美国的一号公路，是一条跟那个海岸线平行的公路，就沿途上就是一些泻湖啊、山，还有海滩、悬崖、一些桥梁，还有一些植被，就是很漂亮。 那他们那边的自驾的这个路况是怎么？路况还行吗？ 路况非常不错。而且就是他沿途的，我感觉他们司机都很有礼貌，素质都很高。就是因为如果说比如我们开的比较快，前面有车的话，他就会就是向左避让我们，然后还打双闪说你先过，然后就会让你过去。同样的说，如果说我们让了其他的车辆，他超过我们之后，一定会打一下双闪，然后说谢谢。都是很有礼貌的。 哎，他的这个感觉路面上的人的素质还是蛮高的哈。 对，很不错。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就一路开到了开普敦。开普敦是我觉得必须到南非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也是因为桌山。桌山就是对我来说还 挺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之前我老公他提出一个挺有一个概念吧，就说你心里的远方到底是哪里？ 嗯， 因为就它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就是是一种可以说特殊的情怀，就是能够就是撬动你的心灵，或者说多年你一直魂牵梦绕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对我来说，桌山就是这个远方 啊。 嗯， 为什么有来有缘由吗？ 因为我其实中学的时候喜欢看那个阿加莎的那个推理小说 啊， 我看到第一本书就是那个赫伊男子，然后它里面那个女主人公她是一个考古学家的女儿，然后她当时就是为了调查一桩悬案吧，可以说她就用了自己全部的遗产，是87英镑，也就是她全部的身家，买了一张从英格兰到开普敦的头等船票。然后当然这具体的情节我就不剧透了，就比较让我印象深的就是他有一段就是船靠岸在开普敦时候的描写，然后上面就说我不认为我这辈子会忘掉我对桌山的第一印象，我们的船正驶入大波湾，羊毛般的白云在桌山上漂浮着，这使我倒抽了一口气，即使在一瞬间我已找到了我所追求的东西，崭新的东西，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我觉得就这段话就很撬动我，因为虽然这是一本那个虚构的小说，但其实也是作者的真情流露。因为这个作者他是我的偶像，我觉得我们是同类的人，都是那种喜欢打破常规，然后去探索世界的这种人。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当时应该也会毫不犹豫的买下那张船票。对， 所以他啊，没想到多年前的一段文字竟然成了你心中的一个远方。 对， 然后你在时隔应该是叫几十年后又重新真的去圆了你自己的这个梦啊。 对，是的，就实际真的站到桌山的时候，想到那段描写觉得非常的贴切，确实就是羊毛般的白云觉得从海上汇聚过来，景色真的是很漂亮。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桌山吧。 桌山它就是位于开普敦的市区，然后就是在开普敦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四周看一下肯定会看到它，就是一个地标型的，然后可以坐缆车坐到它山顶。它之所以叫桌山，是因为山顶上很平整的，是一块平地，然后可以在这个山顶上徒步走一圈，然后它四面八方的景色就全都尽收眼底了。 那它的这个桌山的面积大吗？如果说要走一圈， 走一圈的话其实还好，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就走下来了。 那也是不小的，它整个就是在市中心这样一个地方。 对， 这整个就是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从桌山上就是刚下来那天，本来是晴天，然后就突然天就阴了，好像要下雨一样。然后本来我们的计划就是说坐那个在市区里再转一转。后来我就临时决定说我们直接去好望角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的好望角，因为它本身叫风暴角也曾经。 对。 然后我觉得它即使就没有那种杀人巨浪什么的，至少它天气就应该是这样的，是阴天，要下雨似的，就感觉应该是这种气氛比较合适。我们就直接就去到了好望角。 好的，那去到了好望角，肖老师和他的家人又会对这个著名的景点有着怎样的感受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7大主题活动，4场高端论坛，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故宫阴天见多云，16度到12度。八达岭长城阴天见多云，14度到8度。延庆龙庆峡阴天见多云，15度到8度。平谷金海湖阴天见多云，15度到9度。怀柔红螺寺阴天见多云，14度到9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阴天见多云，13度到6度。密云云蒙山阴天见多云，13度到6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阴天见多云，15度到10度。门头沟灵山阴天见多云，上午有零星小雨，9度到4度。房山10度阴天见多云，15度到11度。旅游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刚才说到肖老师带着家人一起来到了好望角，那他们对于好望角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起来听一下。 好望角，怎么说，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地方。 对，而且这个名字我感觉，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名字是起的特别美的一个地名，然后叫好望角。那你当时就是你在没去之前，你对好望角有想象吗？或者是 其实也看过不少图片，因为比较有名，然后也看了他很多的这些历史故事啊，包括不是故，就是他，我觉得他历史还是挺悲壮的。其实包括就是迪亚士第一次发现他时候那些经历啊，包括最终迪亚士也是葬身在这个地方的。觉得历史很遥远，就是比起那些真正的探险家呢，觉得我们这种旅行啊，到那儿实际上感觉就像逛花园一样，就是觉得开着导航查着攻略，然后跟国内的朋友聊着天，还就很轻松就到了。 那真正的好望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你眼中的？ 等实际上到了以后呢，其实很茫然，觉得其实它也就不过就是一个海角，五分钟就逛完了。就是确实景色很壮观，然后风那个海浪也比较大，但是其实我们停留了那儿，因为我儿子在那边跳石头跳得很开心，所以在那儿停留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跳石头很开心， 因为它海滩上都是那种大石头岩石很多啊。然后在我们停留这一个多小时当中呢，有好几波的旅行团，他们来了又走了。其实大家也不过到这以后就是搂着那个牌子照个相，然后就走了，也想不出什么其他新奇的玩法。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那边，然后但是我在这点上就很羡慕我儿子。因为他在这儿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插曲。就是因为他刚才说嘛，他一直在那个跳石头，然后他跳的比较开心，可能跳太开心了，过了一会儿他过来就捂着嘴说我的牙掉了。 怎么了？就磕在 不是，他是那个牙本来就松动了，他现在是换牙的那个年纪嘛的。然后掉的还是一颗门牙，然后我就挺服他的，因为在北京他掉一颗牙还挺费劲儿的，还去看过牙医什么的。但是到了南非已经连着掉了两颗了，第一颗掉在那个伊丽莎白港，第二颗掉在好望角了。 这个旅行对他来说简直意义深刻。人家以前这个牙，其实我记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好像是有的地方是要把这颗牙给扔到屋顶上啊，还有的要把这颗牙就给存起来或者怎么样。那你儿子这个牙是直接是在南非掉的，他 是直接留在南非的大地上了吗？还是说你真的把它给存起来了？ 是，它是留在那儿了，因为它开始刚掉了以后，它还挺难过的，它一直啊啊那样叫，我还说你是不是很疼啊？他说没有，我一点都不疼，我只是想试试我说话是不是漏风。然后我就安慰他说，我说你是咱们全家第一个把牙掉到非洲的，其实挺有意义的呀。 对。 然后他后来想看也就开心起来了，他还说就是要不你把这个挖个坑把这个牙给埋在这儿吧，然后上面立一牌子，然后上面写着乐乐之牙什么的。 哎，这个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觉得万一哪就是在几亿年以后我们的后代挖掘南非的时候突然挖掘到了一颗牙，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您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是在好望角是等于是您在南非那边待的最后一个地点了吗？ 从好望角之后其实就又去开普敦市区逛了一下，然后然后就再一路慢慢悠悠的就开回了约翰内斯堡。 开普敦这座城市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它基本上是一个白人聚集的一个城市，它可能会比约翰内斯堡看起来更干净漂亮一些。也是很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 好，那你们在南非一共是待了几天？ 南非一共是八天。 八天的时间啊。 对。 小家伙乐乐对于这趟南非之行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你有跟他交流过吗？ 他是对非洲有了一个改观，因为他之前也是认为非洲可能是不是吃的不好住的不好，然后不太舒适啊旅行，但是后来到了南非以后发现这边比北京看起来还差不多要干净漂亮啊。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这个地方， 很喜欢这个地方。那其实你家这个乐乐也真是哈，这个他已经想到了南非可能那边吃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跟着你们就走了是吧？ 因为他真的很想来看动物。 所以在南非的这趟行程当中让你们看到了很多动物，但是你们的下一个行程应该是会遇到更多的动物吧，马达加斯加是吗？ 对。我们从约翰内斯堡就飞到了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塔纳纳利佛。然后在飞机上我就跟，因为这次确实要给他做点心理准备了，我就跟那个乐乐说，我说确实可能这个地方相对南非来讲啊会稍微确实要落后一点，因为他那个人均 GDP 呢只有400美金。400美金什么概念，就大概是中国的20分之1吧。就是大概。然后因为他就是他其实走到哪儿他也会问一下，然后他对这个还是有点概念，然后他就马上对接下来的行程就是充满了担忧。后来结果十一落地之后，确实就从经济上来讲，就是南非跟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的两个极端。因为这边确实不太发达，就是我老公形容这儿说，也是开玩笑说这是那个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然后我们是住在市中心的，第二天的确是被那个四面八方的鸡叫声给吵醒的。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你是住在市中心都能被鸡叫醒。 对。 那他们的城市就是城市的面积有多大呀？ 其实他首都还挺大的。然后也几百万人口，好像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因为我们到那边首都是停留了一晚上，然后就是第二天直接为了看他那个猴面包树嘛，直接飞到了他一个海边的城市，叫穆隆达瓦。然后到了那边，就是那个当地一个导游就介绍说这个穆隆达瓦啊是一个很热闹的城市。然后当时我儿子就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他就说我怎么没看见城市啊？然后我幸亏导游没听见啊，我就跟他说不能这么说，不是说只有高楼大厦才叫城市，就不同的城市它有不同的那个风情。然后确实是，就我们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一群那个就是可以说衣衫褴褛的小学生从我面前经过，他们就都是光着脚，然后其中有一个他背上背着书包呢，然后怀里还抱着一个那个几个月大的小婴儿，然后婴儿全身上下就包着一块纱布看着我们。确实是。 那个就是他们当地的就是学生。 对，是他当地的学生。因为我们要去的那个猴面包树的大道就是离他的市区大概还有20公里。我们开始开的时候还有路，后来就拐上一条像是相当于土路的地方，然后就之前看到那些砖房啊木房啊都没有了。就都是用草和那个土坯什么的 造那种小茅屋似的、嗯、然后学生也就看不到了，没有背书包的了已经、 哦、 然后孩子呢就是觉得是那种上学年纪的这种孩子，就有的是赶着牛啊，有的推着车呀、啊，然后有的就是他们喜欢不是头顶着东西在走吗、 啊、 有的他们头顶着东西在田里面走，有的就直接就是在水塘里面玩。然后我就是问那个导游说他那怎么不去上学呢、 嗯、 后来那个导游就说就是猴面包树附近的这些村落啊，他没有通电，他这儿的孩子也是不上学的。 嗯， 嗯，然后我们到了以后一下车就有三个孩子就围上来了。 嗯， 然后有个小男孩他手里就捧了一只那个像变色龙、 哦、 然后这个旁边小女孩就用法语问说要不要拍照，然后我当时摆着手说就是不要，后来他看他很执着嘛、哦、后来我就说那我不照那个变色龙，我跟你们合张影嘛、 哦、 嗯，然后当然我不会法语啊，我是用手比划的、 啊、 后来发现其实这孩子们也不太会法语，他们仅限于说先生太太啊，然后拍照这些、 啊、会不会拍照啊， 对对对， 要不要拍照等等啊。 对，然后我跟他拍了个合影，然后就给了他一个小额的那个小面额的纸币，大概合人民币、 嗯、 大概一两块钱吧。 嗯嗯， 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猴面包树，其实我本身也非常的兴奋、 嗯、 因为猴面包树也是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特产，就虽然不是说只有马达加斯加有吧、 嗯、 但是只有这儿的那个这个猴面包树比较密集，它是成林的、 哦、 而且品种也比较齐全，也确实是很漂亮的一种植物。 嗯， 然后我就一直就忙着就抬着头啊拍照、 嗯、 然后走了一会儿突然一回头一看，就是身后已经跟了一大群孩子了， 就合着你刚才跟他们拍了个照以后估计回去呼朋唤友都来啊。 对，感觉最小的也就两岁吧，还抓着那个大孩子那裤脚在走呢。 哦， 然后他看到我回头就一窝蜂的就涌上来、哦、就问我要不要照相。 哦、 然后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导游他是当地人，他就用当地的话就吼了一声，他们就把他们给喝退了、 哦、 可是没过多一会儿他们就又围上来了。然后我觉得看了以后就说我就找钱，因为我心比较软，然后、 啊、 但真的没有零钱了、 嗯、 然后我就开口就跟导游借、 嗯、 然后导游就觉得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他说你不用理他们，一会儿就走了，就你跟他们照相也不用给钱的，你看看有什么糖啊、 嗯、 或者什么随便什么东西给点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老公比我还心软，他说我们现在也没有糖啊，跟了一路了都、 啊、 就要不随便给点吧、啊、然后导游也就很勉强从兜里就拿了一张那个好像是我记得2000阿里的纸币，合人民币大概有四块钱、 嗯、 然后他可能觉得给多了、 啊、 然后用当地话就指挥那个孩子给我们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 啊、 就表演了好半天，然后后来才把那个钱给递过去。 那猴面包树给大家说一说吧，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植物啊？ 猴面包树其实它长得给我感觉有点不像这个地球上的植物那种感觉，就是很高冷感觉、 哦、 就它很树干看起来很粗壮啊，其实后来我一查资料嘛，它里面是非常松软的、 嗯、 就像海绵一样、 嗯、 就是说一颗子弹过去就可以打穿的那种。然后因为它就是生长在就野外很干，有的时候气候条件不是很稳定啊，所以说它雨季就会储存很多水分在这个树干里， 嗯， 这样才能撑过旱季。要等到就是等到雨季的时候它水分比较丰富的时候、 嗯、 它也会树上会开那种白色的小花，就是很漂亮。 嗯， 所以它成为了就是叫猴面包树，所以成为了很多动物们取水的一个地方 啊。我听说是，而且好像也是据说有猴子确实是来到爬到这个树上去寻找食物啊、 哦、 因为它猴面包树上面是长了果实的。 嗯， 然后它那个果实后来我们也买了一个尝了一下，不太好吃、 嗯、 就是酸甜的，然后有点像面包里头那种感觉质地、 嗯、 但是也会挺粘牙的，就是有点涩，还不太好吃，但是好像当地的孩子也不太吃这个东西，但是会卖给游客、 啊、 会尝，还会打成那种猴面包树果实的果汁儿。后来就等我们第二天呢又去一个同样的那个地方去看日落嘛。 嗯嗯， 然后又回过来，这次我们就特意买了很多零食， 嗯， 然后就觉得准备很充足了，然后又去面对那些孩子、 嗯、 结果发现还是差太远了，就是最后就是给到就是连那个车上的空瓶子，还有就是我兜里揣两根橡皮筋儿，还有那个南非的时候剩下几个硬币全都给分完了。 哦， 然后就是觉得 一会儿大孩子又领着小孩子，还有抱着更小的孩子啊，就是在我们身边。嗯，其实后来到最后已经不是说在向我们要东西了，知道我们没有了，就是在跟我们玩儿。然后就一起看那个日落，然后看那个太阳啊，就消失在那个红面包树的那个剪影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幅画面。 哇，听得我这个汗毛都竖起来了、嗯、那幅画面确实是非常和谐和那个美丽的哈、嗯嗯、您当时在马达加斯加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马达加斯加一共是7天。 嗯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它其实还是去了不少地方，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嘛、嗯、他主要去那边必看的就是一个红面包树、嗯、还有一个就是狐猴，是他 猴 对、 哎、 当地的两大可以说特产吧。 好，您跟我们说说、嗯、您看到狐猴了吗？ 嗯、看到了，因为我在慕隆达瓦的时候就先去了一个叫麒麟地自然保护区。 嗯， 到那儿就是主要是为了看狐猴。我们是就是坐车去的，因为、嗯、然后首先得说这条路确实是不太好走我们那是四驱车吧，然后几十公里路开了差不多3个小时、 哦、 就是那种凹凸不平的一种土路，就一个接一个大水坑、 哦、 然后司机就已经很娴熟了技术，然后他就是为了绕开那个水风啊，七百八拐的，我们就都不敢打开那个车窗拍照、 哦、 因为一开好像那个泥浆就会溅进来那种感觉。然后当时到了以后觉得这个一身的老骨头都给颠散了、 啊、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说幸亏没有自驾、 啊、 然后说这路况这么差也没有 3G 信号，然后丢在哪儿都不知道，万一要是车坏了你打电话电话信号也没有啊、 哦、 那你就只能是不是坐着那个老乡家的牛车去求救啊，只能是这样、哦、然后正说着呢，然后旁边一个人用中文给我们搭讪说我们就是自驾来的是一问是来北还是北京的两个一个大哥带着他媳妇儿、 哦哦、然后呢就是自驾车坏在路上了吗？还是 没 有 没 有没 有, 没有就是真的自驾来的。 对 啊、 嗯，在这儿我就想顺便说一下就是马达加斯加的这个旅游方式啊，它其实、嗯、因为这个攻略其实也是没做是、 嗯、 然后就是找了个旅行社嘛，报了一个它叫私人定制的团、 嗯、 简单来说就是包了辆车、 嗯、 就是四驱车，然后雇了一个导游，这司机和导游两个人呢全程跟着我们。嗯，听起来挺奢侈的哈，但其实这个是当地比较常见的一种旅游方式，因为它就是人工比较便宜，其实费用还是不是说很贵的、 啊、 而且在当地像这种公共交通你都不用想的，所以说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就只能是自驾了。 哦， 嗯，就自驾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了，就是你随时面临这个山路啊土路水路，还有有的时候甚至没有路。 哦、 你路上中途的一些村落可能连法语都没办法交流。 哦， 对，所以说就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 那他们如果你们在那边自驾的话一般用导航用什么导航啊？ 我们一般就是谷歌地图就可以 啊、 或者说多找几个来备用一下 啊、 都其实在马达加斯加它问题就是它没有它这个 3G 网没有的，在路上很多地方、就是没有信号，然后可以用离线地图，但是如果出点什么问题确实是没办法联络。 哇，那这个真的是比较麻烦的哈、 对，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那边自驾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嗯， 对，然后就这样一路我们就到了那个麒麟地保护区，然后到这儿可以看到两种狐猴、一个是跳舞狐猴，一个是褐色狐猴。 啊， 对，然后跳舞狐猴很好找，就一进去就看到了、是白色的，然后有点黑色的那个斑纹在身上，然后跳来跳去在树上，就是 它为什么叫跳舞狐猴？就是因为它很爱跳吗？还是怎么？ 因为它平时在地上，它比如说从 A 点走到 B 点，它不是走过去的，它是横着跳过去的，然后那个姿势觉得挺、就挺搞笑的， 就很优美，就像跳舞一样，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在树上也是这样跳来跳去的， 哦、 然后所以也很好找，这是为什么它很好找？你看到那个树在动，就是它们在跳，感觉。 哦， 但是那个褐色狐猴本身是很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找不到，然后走着走着就是。就孩子都跟从水里捞出来的全身脱水了满头大汗走的，因为树林里是很闷热的、然后我也是准备不足、一个是没带水，一个是我出来的时候穿的人字拖就来了，就是因为我其实知道在丛林里头必须要穿那个长衣长裤有蚊虫嘛，但是走的时候就是其实没想那么多，直接穿着就出来了，穿着拖鞋就出来了、然后结果大概我全程还没敢停下来，一直跺着脚，但回去一数两个脚上一共钉了65个包、全是在那个脚脖子上。 哇、 觉得简直就是酷刑。后来我就说那就不找了吧，实在找不到，然后就在这儿就放弃了、所以说在等于是在麒麟地保护区就看到了一个跳舞狐猴。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后面还有机会嘛，知道，然后到后面又到了另外一个保护区，然后后来看到其他几种那个应该是昂达西贝保护区，然后其他像褐色狐猴啊，还有它又叫一个叫 Injury 的，我不知道怎么翻、就是也是一个体型最大的狐猴，然后还有那种夜间行动的叫鼠狐猴，但是有时候白天会从树洞里出来看一下那种，也被我们看到了。对，因为就是虽然是找得很辛苦吧，但是其实狐猴这种动物它是不能够笼养的，就不能放在笼子里养的。 哦，就是动物园里是不可能出现狐猴的。 可以这么说，就看哪种动物园了，因为它首先它气性很大的、你把它放到笼子里它可能会绝食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 但是有一部分品种的狐猴它是可以导养的，所以导养就是放在一个岛上，给他们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这样的话从小就让人类去喂养，这样的话还是算是半野生吧。因为后来也去了一个就是专门看狐猴的岛，之前看那些那么难找狐猴，经历了那么多，然后结果到了这个岛上发现就有点受宠若惊啊，就成群的猴子就狐猴就窜到你的头上啊手上啊肩上啊，一点都不认生也不客气、就或者围在你脖子上，就跟一个毛茸茸的那个大围脖一样，就一直跟着你。 哇， 对，你往远处扔一根香蕉呢，那个跳舞狐猴就真的给你表演怎么跳过去。对，这在保护区这种待遇都是不敢想象的。 最后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次行程当中啊，比如说你觉得这两个地方整个的花销花费和生活条件有什么样子的特别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啊？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旅行怎么可，我觉得可以用物美价廉来形容。 哦， 因为到这儿以后我会发现其实它的花销啊比国内要便宜，包括南非虽然它是个挺发达的地方，但其实它像吃饭住宿什么的，至少比国内像北京这种一线城市成本是要低，还低不少的，然后吃的也不错，玩的也不错，然后卫生条件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就是大家一般来这边自由行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相对来讲马达加斯加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因为它毕竟是比较落后，然后卫生条件也是不太好。当然这边花费也是非常低的，就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一到这边的时候就换了500美元的当地的货币，你想着7天的嘛，就是吃饭啊什么的，就是路上买点东西啊就花掉了500美元，三个人一日三餐，觉得换的不多。但是走的时候呢，走的那天还剩下200多美元没有花，就是200多美元当地货币没有花掉，然后就冲到纪念品那个市场买了很多东西，然后也还是花不掉，还剩了100美元的当地货币。然后觉得换回来也不是很划算，后来给这个当地的导游当小费了，然后对他也觉得受宠若惊，但确实是当地的花费比想象中要低，所以说不用换太多。 那这个导游可真的是赚到了。哎呀，好的，真的今天非常感谢肖琼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他最新的南非和马达加斯加之行。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大家如果喜欢肖琼老师的话，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肖琼老师的新书，叫做蹲下来的世界，环游地球95天。最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叫蹲下来的世界。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蹲下来，我们作为成年人嘛，蹲下来就可以用孩子的视角看到他眼中的看到的不同的一个世界。因为这是一个像亲子的一个旅游题材嘛，所以用了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这是肖老师带着自己的宝贝儿子，然后呢还有自己的宝贝老公啊，一家人环游地球的这样一段经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肖琼老师。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哎，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